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依然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some of the interesting talks offered by medical services in the UK. 今天我们要听的呢，其实对于了解英国这个社会的文化是挺有意思的，就是他在好多的医疗服务机构会提供一些讲座。现在这一点呢，在国内的许多的医疗机构也有，比如说心血管疾病啊、急救啊这些专题的讲座，它也会在医院由医院来承办。那我们今天听的这一段呢，咱们先预习一下生词。首先呢是 a pilot scheme， pilot 大家知道 pilot 是驾驶飞机的人，就是飞行员。那么 pilot 呢，它有一个引申含义，那就是尝试的意思。所以 a pilot scheme 就是一个试验性的一个计划啊。在这个听力中呢，大家会听到 the center is running a pilot scheme of talks for patients。 那么这一家中心呢，现在正在承办一些面向病人的这个尝试性的讲座。好，第二个词呢是一个病，叫 asthma， A-S-T-H-M-A、asthma 是一个呼吸疾病、it is a disease、in the respiratory system、但是呼吸系统疾病，它就是哮喘的意思。好，接下来呢也是一个讲座的一个中心主题，叫 healthy eating。 healthy eating 这个很简单，就是健康饮食啊。说起这个健康饮食呢，如果我们不知道英文，很可能呢大家就会想，诶，是不是 diet 还是什么 healthy diet。 诶，在今天咱们这个对话中、这个健康饮食是什么呢？ 是 healthy eating 啊，就是 这么简单。 对，就这么简单、 吃东西 eating 啊。 对，好，然后呢下来呢是一个词叫 stress management就是管理压力，也就是要很好的把压力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强度之中，叫什么什么 management。 那像英文呢特别喜欢用这个 management， 比如说 anger management 愤怒情绪的控制和管理。好，那么预习呢这些咱们就到这儿，下面呢咱们来听这个情况的介绍。那大家呢拿好纸和笔，一边听呢你一边记一下这些讲座都是哪些医疗机构所举办的，然后时间如何。好，我们来听第一遍录音。 You might also be interested to know the center is running a pilot scheme of talks for patients. I've got the list here. Actually, they look very interesting. What sort of things? Well, the first one's about giving up smoking.It's next week, the 25th of February at 7 p.m, and that's in room 4. It says the talk will stress the health benefits, particularly for people with asthma or heart disease. That sounds very interesting. There's also a talk for families with children. It's on healthy eating and takes place on the 1st of March at 5 o'clock. Will that be at the health centre? Actually, it's at the primary school on Shaw Lane.I imagine they're inviting the parents of pupils there. It says here, all welcome. I might go to that if I have time. There's a couple of other talks. One giving advice about how to avoid injuries while doing exercise. Mm-hmm. It's on the 9th of March. Oh, it's a late afternoon talk at 4:30, and it'll be in room 6. It also says the talk is suitable for all ages. And finally, there's a talk called Stress Management, which is on the...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我们把录音放完了，来看看今天这一段听力材料中到底讲了些什么。 You might also be interested to know the center is running a pilot scheme of talks for patients.啊，首先呢，这个女士就说了，也许呢，您对这个感兴趣。现在这个中心正在运营一项与病人的讲座的一个实验计划。I've got the list here. 啊，我这有一个单子。Actually, they look very interesting. 其实呢，这些讲话的主题、讲座的主题还是很有意思的。好，于是这个男生就问了 ，What sort of things? 哎，都是关于什么事情的讲座呢 ？Well, the first one is about giving up smoking. 啊，第一项的讲座内容就是关于戒烟。It's next week, the 25th of February at 7 p.m. and that's in room number 4. 啊，这个时间呢，举办的时间地点都交代了，是下周二月的25日，在晚上7点，啊，是第4号房间。好，这个跟大家之前让大家记笔记的时候，大家都记清楚了吗？ 哎，我们再读一下 ，It's next week, the 25th of February at 7 p.m. and that's in room 4. It says the talk will stress the health benefits, particularly for people with asthma or heart disease. 啊，那么这个讲座重点就是要强调的是戒烟啊，对于某些特定的人群。来讲尤其具有健康方面的益处比如说是这个有哮喘或者心脏病的人啊，都是特别好的好于是呢这个男生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吗 That sounds very interesting 哎，他说这个听起来很有意思哦There's also a talk for families with children 那还有一个讲座呢就专门面向有孩子的家庭 It's on healthy eatingAnd takes place on the 1st of March at 5 o'clock. 他在3月1号的5点钟会有一个健康饮食活动。 哎，所以这个时间大家记清楚了吗？时间啊，他没有说地点啊。然后呢，这个男生就开始问这个地点了。 Will that be at the health center? 哎，是不是就在健康中心呢？Actually, it's at the primary school on Shore Lane. 还不是。啊，它是在哪个地方呢 ?It's at the primary school on Shore Lane, the primary school. 嗯哼，也就是在 Shore Lane 的一个小学里边举办。啊，这个跟大家之前记的笔记一样吗 ?I imagine they're inviting the parents of pupils there. It says here, all welcome.啊，然后呢，这个工作人员说呢，我认为他们会，连学生带家长一起邀请，因为它上面注明了，说的是大家都欢迎来这里听这个讲座。好，那么这个讲座，这个男生会去听吗？ I might go to that if I have time。 好了，这个男士表示呢，如果有时间的话啊，很可能去那里。这个 might 它其实是不确定的，它和 may 这个词相比起来呢 ，may 其实更有把握要去，而 might 就是似去似不去吧。大概如果是比标一个数量的话 ，might 可能是40%的可能性，而 may 大概是60%的可能性啊。好，那么接着呢，这个女士介绍 ，There is a couple of other talks 啊，那么还有几个其他专题的讲座 ，One giving advice about how to avoid injuries while doing exercise 啊，有一个呢是关于运动的时候避免受伤 ，It's on the 9th of March， 就是在3月9号。 Oh， it's a late afternoon talk at 4:30。 这是今天下午晚些时候的讲话在4:30。 好就是那个会是在下午靠后也就是接近晚上的那么一个时间。 啊，所以叫 late afternoon， 就是下午四点半左右。 It will be in room 6，在六号房间。 It also says the talk is suitable for all ages. 啊，那么在他的这个单子上呢，还显示出来这一个讲座专题适合所有年龄段的人。啊 ，suitable for all ages. And finally, there is a talk called stress management. 啊，最后呢，还有一个是关于控制压力、管理压力的一个讲座。 好的，那么到此为止呢，我们就把整个讲话全部讲解完了。 现在呢，咱们来听第二遍录音。这一次呢，希望大家能够把什么专题的讲座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举行， 对， 都给它记下来。 把一些关键的信息，像日期、时间、地点，给记一下。好，我们来听一下。 You might also be interested to know the center is running a pilot scheme of talks for patients. I've got the list here. Actually, they look very interesting. What sort of things? Well, the first one's about giving up smoking. It's next week, the 25th of February at 7 p.m, and that's in room 4. It says the talk will stress the health benefits, particularly for people with asthma or heart disease. That sounds very interesting. There's also a talk for families with children. It's on healthy eating and takes place on the 1st of March at 5 o'clock. Will that be at the health center? Actually, it's at the primary school on Shaw Lane. I imagine they're inviting the parents of pupils there. It says here, all welcome. I might go to that if I have time. There's a couple of other talks. One giving advice about how to avoid injuries while doing exercise. Mm-hmm. It's on the 9th of March. Oh, it's a late afternoon talk at 4:30, and it'll be in room 6.It also says the talk is suitable for all ages. And finally, there's a talk called Stress Management, which is on the...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领路技巧叫 Omission.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FM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那么这一遍咱们听完了之后呢，可以说对这个信息是，它是信息量很大，虽然它的长度不长，但是呢，因为它提到的讲座比较多，所以呢，如果是大家在英语不熟练的情况下去记，很可能呢，就是顾得了记第一个讲座，就顾不着第二个讲座了。 是的。 是吧？那好，那我们现在呢，咱们把这几项都说一下，从主题上来讲，他提了几个哈、啊，这个 pilot scheme， 第一个呢就是 giving up smoking。好，这个是在什么时间呢 ？Next week 25th of February at 7 p.m. room 4， 这是下周二月的25日晚七点四号房间。好，第二一个是 healthy eating， 1st of March。5 o'clock health center at Shore Lane、啊、第二个是关于健康饮食的3月1日5点钟，地点是在 Shore Lane 的小学校。好，那么你也可以注上一下，是家长学生都欢迎去参加的。好，第三个呢是 doing exercise、while avoiding injury、啊、是避免运动损伤的 9th of March 3月9号 4:30 p.m. 下午四点半 room 6。 好， finally 这个 talk 是 stress management， 但是具体的时间地点没有给。好，那么这一部分呢就是再给大家把 细节又说了一下。那我们现在还有时间，咱们再把这个录音给大家放一遍，那么同时呢，请大家在自己的笔记上进一步的去完善。 好的。 You might also be interested to know the center is running a pilot scheme of talks for patients. I've got the list here. Actually, they look very interesting. What sort of things? Well, the first one's about giving up smoking. It's next week, the 25th of February at 7 p.m, and that's in room 4.It says the talk will stress the health benefits, particularly for people with asthma or heart disease. That sounds very interesting. There's also a talk for families with children. It's on healthy eating and takes place on the 1st of March at 5 o'clock. Will that be at the health centre? Actually, it's at the primary school on Shaw Lane. I imagine they're inviting the parents of pupils there. It says here, all welcome. I might go to that if I have time. There's a couple of other talks. One giving advice about how to avoid injuries while doing exercise. Mm-hmm. It's on the 9th of March. Oh, it's a late afternoon talk at 4:30, and it'll be in room 6. It also says the talk is suitable for all ages. And finally, there's a talk called Stress Management, which is on the... 好的，我们又把这一段对话给听了一遍了。那相信大家这边听完以后呢，相信可以了解清楚其中的大意啊，而且其中的关键词组大家也应该能够掌握好了。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复习和总结一下今天这篇听力中出现过的一些比较好的词汇。 好，那咱们这个扩充练习呢，首先是 pilot scheme。就是尝试性的试验性的一个计划。那我要说 This is a pilot program， 大家觉得是什么呢？这也可以是尝试性的一个项目，可以是一个课程啊， pilot program。 那我要是问大家 pilot project 是什么呢？没错啊，它也是一个尝试性的项目，就是大家做做实验啊。好，所以 pilot 这个词就是有这个含义啊，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就是 benefit 啊。 benefit 这个单词呢，它好多人在一用就用错了。首先咱们看它的词性， benefit 可以做名词，它是可数名词。那刚才在听力中呢就用了the talk will stress the health benefits particularly for people with asthma or heart disease。 那么 benefits 就是益处。那它做动词讲，它是一个及物动词，对谁有好处，谁就是这个及物的宾语。比如说学英语对于年轻人来讲有好处，那么年轻人就是 benefit 后面的宾语啊。 Learning English benefits young people， 英文是这样用的。那再来啊，掌握驾驶技术对于生活节奏快的人是有好处的，你也用 benefit 后面加上对谁有好处。 就是掌握驾驶技术、mastering driving skills、benefits those who have a very fast pace of life、就是会令这个生活节奏快的人是有好处的啊，英文就这么用。所以 benefits 对谁有好处，你就在这个 benefit 后面加上那个人或者是人群就可以了。 benefit somebody， 比如说听我们节目对想学英语的人是有帮助的。 所以 listening to our radio show benefits those who would like to improve their English。 没错啊。 benefit 还有呢形容词 beneficial， 对谁谁谁有好处。 那这个搭配怎么说，应该是Be beneficial to 还是 for？ 是 for。 For OK。Be beneficial for somebody。 对，比如说锻炼，对于久坐的人来讲，就是办公一族的人来讲是有好处的。那你就可以说 ，regular exercises are beneficial for those who sit most time of the day， who sit in the office most time of the day， 就是 beneficial for。那么 benefit 还有一个用法是动词不及物的用法，就叫 benefit from something。 比如说 people benefit from learning English， 那么这时候这个 from 后面所加的这个 something 就是有 benefit 作用的那件事儿。那么谁从中受益，这个谁就做主语。比如说城市里边的人从发达的公交系统中受益，那你就可以说 urban dwellers benefit from well-developed public transport system。 city dwellers urban dwellers benefit from well-developed public transportation system。 好，所以现在 benefit 咱们总结一下，一个是名词的性质，一个是及物动词 learning English benefits young people. 一个是不及物动词的形式、young people benefit from learning English. 还有一个呢，它的形容词的形式搭配 for, 就是 be beneficial for.好，那么这几个我觉得就把它说清楚了。这个英文里边有几个词都是这一类的，就是看见吧，你知道，让你自己造句子，一用就用错啊。跟它有关系的还有一个词就是 success， 虽然我们这次没提，但是我想把这两个词呢都给大家说一下，所以请大家记好笔记。成功啊，那 Larry 比如说某某某是一个成功的人，英文应该怎么说呢？ Somebody Mr. X or somebody is a successful person. 对了，好，所以 successful person 这个 successful 形容词没问题。好，好，那你要是说他在做生意方面很成功， He is very successful in doing business. 啊， 或者说 He is a very successful businessman. 可以啊，那么还有呢，他成功了。对，比如说他做了一个试验、然后他成功了。He succeeded. 对了 ,succeed 是他的动词形式、要变根据时态去使用他的合理的时态。好，那现在再想一个，他成功的戒烟了。 He succeeded in quitting smoking. 对了、就是 succeeded in doing something. In quitting smoking, in giving up smoking, 都可以。他成功的登上了这座山。 He succeeded in reaching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没错，所以 succeed 如果是在某一方面成功，用动词的形式就是 in doing something、这个搭配请大家记住。好， successful 也是，那么它的名词形式呢就是 success、说他十年前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He achieved a huge success10 years ago、同样的道理，如果是在某方面取得成功，仍然要用介词 in、十年前他就在这个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你可以说 He achieved his great success in career 10 years ago。 好了，今天呢咱们把这个 success 也说清楚了，动词 succeed 形容词 successful 名词 success。 对啊，千万不要把 success 当成动词，像某些同学他就是觉得哎 success 不能当动词吗啊，就 听上去好像有点像，其实并不是啊。 对，好，那么今天呢咱们就把 success succeed successful 以及 benefit beneficial、benefit from 都给他顺了一遍、希望呢大家呢就是把笔记记好，然后在未来一周左右的时间每天都去看你这个笔记。 对，希望大家能够在英语学习上获得自己的 success 啊， 没错， 能够有所成就。 好，那我们再来接下来的这一个词呢就是 stress management 啊，除了我们提到的情绪管理用什么情绪加上 management 这个构词方法之外呢，还有一些也是这种用法，时间管理英文怎么说， 就是 time management。 没错， time management。 那项目管理呢， Project management。 对，对于已经走向工作的这个人士来讲呢， Project management 其实就是很常用的一个东西。那么说起 Project management， 通常就会做一个 Excel 的大表，是吧？哪件事儿谁来负责，然后呢在什么阶段，几月几号的时候是处于正在进行已经完成还是没有开始等等，它都需要去记录啊。那如果说我这个工作正在进行，英文怎么去标呢？英文叫做 WIP， representing work in progress， 啊，就是正在进展之中。啊，那当然了，已经完成啊什么的，这都比较好标啊。有的时候呢，你在这个 project management 里边，你会看到 work in progress， 啊，就是经常出现，啊，这件事儿呢还在进行之中。那么还有提到的这个 management。Project management 一个词比较常用的就是 follow up、follow up 通常会缩写成 F/up 这种缩写、就是跟进的意思、追踪一下，比如说、you need to follow up with Mr. 某某某、Mr. X next week、